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来到了今天 TGIF 大年初四啊，想问一下大家，现在已经回到你们工作的地方，可能在 KL 这边生活了吗？还是留在甘榜呢？在勾炫的 IG 就有这个贴文啊，就问一下大家，现阶段也就是现在这个大年初四已经五点了嘛哈，有两种人，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呢 ？A 还在拜年的，还是已经开工的哈，像我们做电台的呢，其实前几天就已经在开工，除了除夕夜呢是真的可以跟家人相处，基本上隔天就回来工作了。而且我还有身边很多的朋友，像以前他们是舞狮的，那些更夸张耶，因为今天我在回老家的路上呢，发现了一车的那个狮队，然后想起了 Broccoli 以前中学的时候呢也是舞狮团的，我学校的舞狮团，然后我们真的是除夕夜吃完了团圆饭过后呢，基本上整个新年是看不到我们的家人的，因为我们隔天早上大年初一哦，六点早上就要在学校集合，然后要出队，然后大概五个六七场六七家，然后回到家可能是傍晚六七点这样子。如果是住在 Klang Valley 的朋友还可以回老家，那些可能外州来的朋友就要住在宿舍啊，或者是住在朋友家就不能见到家人了。所以我觉得新年大家可以过得那么有喜气洋洋的氛围，其实也是有一批人在后面支撑着我们的哦，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下次看到舞狮的朋友呢，可能可以递上包装水啊，或者是送上红包给他们，因为他们也真的是辛苦了，还有很多服务业的人他们也是真的辛苦了。今天回来就来聊聊一下，到底从家乡离开的时候呢会经历怎样的变，我们回来再聊吧。手机 GoTrend Beyond Trend， GoTre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凯涵和 Jasper 的 Happy Max Max。 湖边、河边、海边，吼 GoTrend 变， 够炫变，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变的话题呢，就是已经来到了大年初四，明天就初五，基本上这个 weekend 一过完呢，有很多人就已经要从他们的家乡离开啦，回到城市过上一般的生活打工的日子了，对不对？今天就来聊聊从家乡离开的时候呢会经历怎样的变。开心的一点呢， Broccoli 先说，就是你离开家的时候呢是满载而归的， right， 游子们应该 get 得到吧。像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可能两个礼拜会回老家一次，因为那时候就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收入，所以其实过得也算是蛮拮据，因为我是一个人在外面住宿舍的，所以每次回到老家过后呢，妈妈就会讲说，哎，你哦自己啊在外面啊炖那个 ABC 汤来喝啊，妈妈切好了那个排骨给你，就我妈妈真的会把排骨切好，然后分开包装，然后配上那个酸菜啊，然后一些料啊番茄啊都买好给我，她讲啊我做便给你了，你回去拿去撒撒一下去煮煮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每一次离开家里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偷走家里的一些沐浴乳啊，或者是 T 恤啊，就一些日用品嘛。反正那时候就是因为大学生嘛，就真的没有这些资源。然后现在长大过呢，就是每天回到家都会讲，哎妈要不要吃宵夜，哎妈要打包什么给你，就我觉得是事实有反馈给父母了，游子们肯定 get 得到，就回家的时候一定是有很多东西带回来哈。这是变开心的其中一点，还有哪些变开心的事情我们回来再聊聊吧。手机 GoTrend Be Your Own Trend， GoTrend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CM Blue 的 To the Moon and Back， CM Blue 的演唱会重磅来袭啊，大家准备一下，4月11号傍晚6点呢在 Megastar Arena 将会登场啊，现在呢就可以去到 mydogbookmyshow.com 来购买他们演唱会的入门票哦。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 勾炫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这个话题啊，是很多游子们的心声啊，因为来到了大年初四，很多人要准备回来上班，包括今天我回到 Astro 的时候呢，已经发现我们的停车场又变成那个满满的样子了，应该很多人要假期要回来了哈。到底从我们的家乡离开要回到城市的时候呢会经历怎样的变开心的事情，先来听听看我们的朋友 JC， 新年快乐，你觉得是怎样的一个体验呢？ 过年后离开家乡变开心新的事情呢，就是可以回到家里好好的 relax 休息，然后呢可以好好的听勾炫，这个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哈哈，哎，你真会说话呢 Jessie， 确实啦，因为我们的电台的覆盖频率啦，如果你讲转你车的那个 radio 的话，它是在 Klang Valley 跟 Binang， 所以有的人可能回去 Johor 或者是北马一带，像是格兰丹就可能听不到了，但是其实你要如果真的喜欢听勾炫哦，你可以下载我们 们的那个 GOXUAN 的 app， 你在哪里在外太空都可以听到的，哈哈啊！但确实是啦，如果你回到了城市过后呢，真的可以过上一般的生活，也没有妈妈的唠叨声，也没有那种早上被起来被吵醒的声音，也有好有坏嘛，对不对？回来我们来聊聊心酸的部分吧。小曲歌炫比完全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版 New 版，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股释怀和格局。只要内心不慌乱，连世界都难影响你。你可以消沉，也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不能丧失自愈的能力。人生啊，不一定要赢，但绝对不能输给过去的错误。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无论身处何方，陷于何地，都要向下扎根，向上开花，不负生活，也不负自己哦。 炫比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在这里祝大家马到功成，马上发财，马上升职，马上 up 薪水，马上脱单，还有 money money come， 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繁星共照》。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够炫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如果今天从老家要离开了回到城市生活的话，你会经历怎样的变变变，来到了变心酸的事情呢？哇， Broccoli 个人超级有感，因为我毕竟也不算是完全的 KL 人，我算是 Selangor 一带的，所以如果来到 Astro 工作的话，就回来城市生活也要大概四五十分钟的车程，我已经觉得我很幸运了。像我身边的朋友，有的 from JB 怡保太平哇格兰丹比嫩，就要开几小时的车来回啊，或者是住马口啊，或者是巴都巴哈的朋友超级多，每天这样上上下下也是蛮长的距离，也很耗你的精神嘛。那我觉得变心酸的一点呢，那就是当你从家乡离开的时候呢，发车到已经快一半了，才发现贵重物品还留在老家。哇，这个是真的很 sad 啊！因为有几次呢，我已经从我老家要搬定嘛回来 KL， 然后回到已经要到 KL 了，才发现，哎呀，那个重要的文件我没有带到，我要去见我顾客的，等下房产要用到的，或者哎呀，我那个某个手机的那个某个部件啊，其实还留在那边，所以就很麻烦，你要再掉头回去拿，或者是可能要等有家人顺便上来 KL 的时候才带上来啊！所以这边提醒所有游子们，记得回家之前三次检查有没有漏东西，不然等下回来又要再拿锅，真的很麻烦，好不好？手机够炫 ，Be on trend。够炫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Lisa Raffin 的 Easy， 马上给你今天够炫，变变变。 湖边、河边、海边，吼，够炫，变变变。 够炫变变变，我们今天来变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游子有关的。因为新年呢也是差不多已经过到中间了，所以有些游子已经回来 KL 啊，或者是城市一带工作。那到底从你的老家，从家乡离开回去工作的时候呢，会经历怎样的变心酸事情啊？刚刚 Broccoli 分享的呢，就是不小心漏东西在老家要回去那很麻烦。接下来还有听众朋友们，你们经历的心酸事情是？ 我觉得过年后离开家乡变心酸的事情，就是好像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要开工了嘛，然后就是又要就是开工又工作的那种日子啦，就是感觉又有一点我们所说那种就是 Monday Blue， 就是要回去上班的那种意思了。 I know right， 新年的那个 Monday Blue 更加明显呢，特别是那些真的很久没有看到家里老一辈的人，或者是很久没有吃到家乡菜的人，就会觉得啊，要回去面对被挤压的牛马的日子，被榨干，然后没有人体恤你，没有人煮晚餐给你，没有人帮你洗碗。 I know 啊，还有谁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呢？再听听 过年后离开家乡的心酸事情，是因为你只能一年回一次嘛，就你现在离开了，然后你还要等一年后才可以回去，我觉得是比较心酸的 事。真的，其实很多游子们都有这样的心态，但是我们说你必须要回去，因为还真的是需要工作。所以如果还没有回去的朋友，把握最好剩下的这个时光，赶快跟家人们好好的相处，好不好？我们回来再聊吧。手机过圈 Be on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